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2集《麻烦二》。宫中传回来消息，沈庙和太子的亲事暂且被压了下来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起，荣幸公主也是松了口气。那一日她在宫里见了沈庙，让自己的贴身宫婢送沈庙出宫，自己却是去亲自见了文惠帝。文惠帝对荣幸公主还是客气的，荣幸公主就说很喜欢沈庙，希望文惠帝能够打消让沈庙嫁给太子的决定。谁知道文惠帝当即就勃然大怒了，连女眷不能议政的话也说了出来。荣幸公主也是个固执的性子， 沈庙的亲事不就是女儿家的亲事，怎么还和朝政牵扯上了？ 当即就和文惠帝吵了起来，到最后文惠帝动了怒，将她请出了宫。气得当晚荣幸公主的心急就又犯了一回。不过好在文惠帝并没有怀疑荣幸公主为什么这么做，当初沈庙有几次遇险都是得荣幸公主搭救，看在外人眼中只会觉得荣幸公主和沈庙有缘，因此荣幸公主待沈庙特殊些也情有可原。谁也不会想到荣幸公主之所以护着沈庙，还有替谢景行看护沈庙这一层意味。 这样就好了， 荣幸公主对身边的杨姑姑说道。 本宫还以为这回帮不了她，心中愧疚得很，如今暂且压了下来，就有转还的余地，本宫这就能去给她回话，否则日后九泉之下本宫都无颜面对景行了。 杨姑姑连忙劝道。 小侯爷得知公主一片苦心，必然也会欣慰的。 正说着就瞧见外头有人进来，宫女扶了一扶，小声道， 殿下，医馆里的人送药引来了。 荣幸公主微微一怔，问道， 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 她的心急已经犯了多年，有特定的方子，奈何那方子里有一味药引极为难寻又珍惜，一年就那么多，定京医馆的那味药几乎都进了公主府。原先谢景行还在的时候，每年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手段去外头找了许多，荣幸公主倒是一点儿也不担心。后来谢景行死了，医馆里的那味药便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今日有明日无的境地。进了冬日，那药更不好寻。荣幸公主喝缺了药引的药已经许久，前些日子还说没有药引，倒没想到今日送来了。宫女高兴地说道， 医馆里的大夫说昨日有个远商过来卖药，里头恰好有一大篓子那味药，医馆便全收了，听大夫说足以用到明年，可真是巧极了。 杨姑姑也跟着笑道， 倒是赶上了好运气。 荣幸公主不甚在意地挥了挥手说道， 送到厨房去吧。 宫女连忙称是。等宫女走后，荣幸公主才苦笑了一声，叹了口气说道， 原先景行在的时候也是这么一篓子一篓子的送药引，怎么现在倒成了难得的运气了。 杨姑姑知道她想起了谢景行，心中伤怀，正想要将话头岔开说几句，就听见荣幸公主说道， 扶我去行止院。 杨姑姑一愣，行止院是公主府的一处院落，当初玉清公主过世之后，荣幸公主恼怒谢顶所作所为，曾将谢景行接到公主府住了一段时间。谢景行生得浴血可爱，荣幸公主就特意命人为他做了一处院子，就是行止院。后来谢顶将谢景行接了回去，荣幸公主也没有让人拆了行止院， 谢景行长大后，偶尔也会来公主府住几日，就是歇在行止院。只是，自从两年前谢景行战死后，荣幸公主就让人将行止院封了起来，除了每日有下人扫洒之外，一律不许人进去。他自己也怕睹物思人，从来不踏足行止院一步，今日却破天荒的，两年来头一遭要去行止院看看。杨姑姑不敢违抗荣幸公主的吩咐，有些担忧地搀扶着荣幸公主往行止院走去。荣幸公主说道， 近些日子也不知怎的，总是梦见景行。 说着说着，神情变得古怪起来。杨姑姑见状有些不解，荣幸公主心中有些不安。这几日她每天晚上都做梦，梦见有个紫衣少年郎，脸上戴着半块银面具，她不晓得那是谁，就伸手揭开了对方的面具。那人长了一张和谢景行一模一样的脸，却唤他荣幸公主，是大梁睡王的声音。荣幸公主每每从梦中惊醒，只觉得后背都被汗水透湿了大半。她想着，莫不是那一日见了沈庙和睿王纠葛，却因为对方的小字而将谢景行和睿王混作一团，以至于到了夜里都魔怔的地步。想得越多，她心中也就怀念谢景行越多，想着今日就去行止院看看。想着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行止院。行止院外头的护卫瞧见他有些意外。荣幸公主两年都没有踏足过这里，也不许旁人进来。护卫让开路，荣幸公主和杨姑姑走了进去。屋子里还是和两年前一模一样的摆设，因着日日有人打扫，一点灰尘也没有落下。看上去崭新整洁，就如同时间还是昨日一般。更让荣幸公主恍惚觉得，一回头就能瞧见那俊秀美貌的少年翘着腿躺在床上，漫不经心地吃苹果的模样。架子上摆着的都是谢景行从小到大喜欢玩的小玩意儿，椅子上还搭着谢景行旧时的衣衫。荣幸公主走到那衣裳边，将衣裳拿起来，伸手抚过上头的纹路，怀念道， 和从前一模一样。 杨姑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什么都不说，又怕荣幸公主兀自陷入往日的回忆而伤心，就开口道， 上头的金线还崭新的嘞。 荣幸公主扑哧一笑说道， 金星这孩子规矩多，小时候穿衣裳给他做了花花绿绿的衣裳他也不肯穿，偏偏就喜欢紫色，本宫嫌紫色老沉，不适合小孩子穿，要给他绣上花，他却嫌弃得很。后来还是宫里的绣娘用金线在袍角衣襟处绣了暗纹，他才肯穿。想要华丽，却又不想明晃晃的在身上，鬼主意多得很。 杨姑姑也就跟着笑。 小侯爷金尊玉贵，紫色贵重，也就只有小侯爷穿着才会这般好看了。当初殿下带小侯爷进宫，旁人还以为是皇子呢。 哼，那模样本来就是皇室中人，连玉清当初都没有这样的气度。 荣幸公主也笑，一边抚摸着袍角用金线绣着的暗纹，一边笑着。可是笑着笑着她就笑不出来了，神情渐渐变得凝重。正如同方才她和杨姑姑所说，谢景行对衣裳十分挑剔，喜爱穿紫衣裳，喜欢华丽，却又不想过分张扬，一定要用暗金色的丝线在袍角或是衣襟绣花纹。 因为他要求高，那丝线很细，花纹也是很特别的。可是那一日在宫里与沈庙拉拉扯扯的瑞王，穿着紫金袍，拽着沈庙的手往上，衣袖处的金线和谢景行从前惯来穿的一模一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